坚持，你并不知道我不安的心思，不见面的这段日子，对你的深情依然是无法停止，能不 当你微微靠近我，

敲敲敲敲我的头，敲